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因为是后来者，只是在后面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史莱克七怪其他人身边。大师继续着他的讲话，或许是因为这几年身为上位的原因，他那僵硬的面庞上比以前多了几分威严。大帐中坐在上首位的虽然有大师和宁风致两个人，但看到神色淡然自若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唐三不禁心中暗叹， 当年的事终究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宁风致的判断一点都没有错，他自己承担了减少雪夜大帝寿命的责任，不然的话，不论从资历还是实力来看，都应该是他坐在国师这个位置上才对。想来这也是为什么宁风致会决定在这次战争之后就将七宝琉璃宗宗主之位传给宁荣荣的原因了。以宁荣荣和七怪的关系，必然会改善七宝琉璃宗与天斗帝国之间的隔阂，更何况就算雪崩记恨七宝琉璃宗，也绝不敢真的对七宝琉璃宗做什么。毕竟七宝琉璃宗与史莱克学院以及唐门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这三大体系撑起了整个天斗帝国魂师界，因此雪崩也只能从权力上来制约七宝琉璃宗。 尽管我军在第一战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重创武魂帝国军队以及魂师军团，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依旧是十分不利的。我军雄兵百万，看上去气势恢宏，压迫的武魂帝国军队不敢再出击。可实际上，嘉陵关凭险据守远比我们要轻松得多，我们要时刻防备他们的突袭，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最为重要的是，我军庞大，对于补给的消耗也是天文数字，我们是拖不起的。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准备，可这样拖下去，时间长了，后勤补给跟不上，我军必将不战而溃。武魂帝国军队人数比我们少得多，但凭借着嘉陵关天险，再加上他们庞大的魂师数量，我们想要破关很难。就算想要与对方拼消耗，也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武魂帝国拥有魂师数万，而我们却只有几千。如果不出动魂师，那么在攻城时我们的士兵消耗会达到极其恐怖的程度，如果派出魂师，我们又根本消耗不起，因此我们的情况不容乐观。我和陛下、歌龙元帅商量过，都认为必须要尽快改变这样的局面，要么找出一个好的攻城方法，要么就是能再吸引武魂帝国出关作战。而我们今日会议要商量的就是后面要怎么做。 听了大师的话，几乎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嘉陵关就像是一个毫无缝隙的要塞，城池坚固无比，背后又有大量的魂师军队作为防御中流砥柱。在这种情况下，天斗帝国用以克制武魂帝国魂师军团的唐家军就无法发挥出最大作用，有效地杀伤对手的魂师。他们知道的，武魂帝国自然也明白，现在这样凭险据守，目的就是要拖垮天斗帝国。歌龙元帅制定的计划原本是与武魂帝国对号，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来击溃对手，可当这几天尝试着用军队发动攻击，却发现结果和他们计划中完全不同。由于嘉陵关内有大量武魂帝国魂师辅助防御，其中又是强者如林，天斗帝国大军在攻城时的损失数字相当惊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己方大量损失的情况下，给武魂帝国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来无疑就打破了歌龙元帅原本的计划。攻城器械在魂师面前根本不算什么，与战士的损失差不多。歌龙元帅前两天曾提出要大师带领魂师军团辅助大军冲锋，却被大师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 如果天斗帝国拥有与武魂帝国同样数量的魂师，辅助工程当然没问题，只是个对号的结果而已。但是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的实际魂师对比差距太大，如果魂师辅助工程，只要嘉陵关所有的众怒都射向我们的魂师，必定会令我们的魂师军团损失惨重。一旦伤了元气，这场战争就更无法继续下去了。 雪崩同意了大师的说法，关键是他也希望等待唐三身体恢复后听听唐三的建议。那天的第一战，唐三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这位天斗帝国新帝带来了巨大的惊喜。雪崩直到那时才明白为什么父亲对唐三如此看重，封其为蓝浩王。除了唐门对天斗帝国巨大的作用之外，唐三本身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就算雪夜大帝复生，恐怕也想不到唐三的潜力居然这么快就能发挥出来。 宁宗主，您有什么建议？ 小三身体恢复了，还是听听他的意见吧。英雄出少年，现在已经是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了。 对，唐三，他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比现在坐在国师这个位置上还要荣耀得多。小三，那你就说说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目前来看，我有两个办法。 哦，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冥思苦想，都没有什么好主意，没想到唐三这么快就有了想法。 老师，宁宗主，各位前辈，刚才老师说得很对，我们从正面发动战争绝对是不可取的，嘉陵关易守难攻，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损失，强行进攻的话，很可能令这座关口变成绞肉机一般的存在。那日一战，比比东受伤很重，据我估计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他是不会再出现于战场之上的，但他一样可以下达命令。我想不论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吸引对手，武魂帝国大军都不会再轻易出战。我的两个办法之中，第一个办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们史莱克七怪各位前辈也都很清楚，我的二哥奥斯卡原来在史莱克学院中有个香肠专卖的称号，而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位超过80级的食物系魂斗罗，在他所能制作的众多香肠武魂之中，第三武魂技能为极速飞行蘑菇肠。以奥斯卡现在的实力，他所制造出的飞行蘑菇肠可以令任何人拥有10分钟的飞行能力，飞行速度至少与千年级别的凤尾机关蛇相等，那已经是相当恐怖的速度了。飞行肠制造出来后10天内服用有效，10天时间，我二哥如果在大家的辅助下，至少应该能制造出20000根飞行蘑菇肠，如果作用在我们唐家军身上，每人就能配备2根。当大军从正面进攻之时，如果我唐家军突然升空，从空中打击嘉陵关城头上的敌军魂师，必然会起到奇效，而2根飞行蘑菇肠足以令每一名唐家军战士完成飞入空中射诸葛神弩3次再重新回到我军阵中的行动。 听了唐三的话，众人的焦点顿时都落在了奥斯卡身上，同时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唐三的想法无疑是大胆而天马行空的，但仔细想想，从理论上来看是很可能实现的。 这个建议很好，如果操作得当的话，我们定能再给武魂帝国魂师一个惊喜。 但是这个办法是有风险的，首先我们的诸葛神弩射入城内就很难再收回了，三轮齐射损失的就是48万支弩箭，超过我们全部弩箭的1/4。其次，我们唐家军升入空中之后无疑就会成为对方的活靶子，虽然诸葛神弩的有效距离很远，但只要是实力超过60级以上擅长于远程攻击的魂师，还是很容易给他们带来杀伤的，再加上守城巨弩，唐家军的损失恐怕会很大。因此如果使用这种方法的话，我军的地面攻击就一定要十分迅猛，尽可能的牵制对手，最好是将魂师军团投入其中，发动全力攻击，只有这样我们的攻击才能起到最大的效果， 也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嗯，从目前来看，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好的方法了。 我的第二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由在座的各位保护我，在近距离攻击嘉陵关城墙，以我一人之力来尽可能破坏对手的防御。那日我与比比东一战的情况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凭借着海神三叉戟，嘉陵关后世的城墙并不算什么。我相信我破坏的速度一定会比他们建设的要快，只要给我充足的时间，我甚至可以将他们的城墙完全破坏。这样做不但有可能吸引对方魂师军团主动出击，而且也会给我们未来的总攻铺路。当然，对我们目前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这两个办法同时使用。对我们来说，比比东重伤，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寂静，整个大帐内都陷入了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深深的思考，大脑飞速运转，大家都在计算着各种可能性。唐三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这两个想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来到嘉陵关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考。指挥战争他不行，但凭借着灵活的头脑，身为控制系魂师的他却可以想出将魂师威力发挥到最大的方法。足足过去了近半炷香的时间，大师猛地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不用问，众人也看得出，大师在仔细的计算之后，被唐三的建议彻底打动了。只有奥斯卡苦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唐三。 小三，走，随我去见陛下。 小奥，看来你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蓉蓉，你和小奥一起吧，秘密制造，越快越好，20000根，一根也不能少。你们的动作越快，我们就能越早发动攻击，少了比比东的存在，我们才有最大的机会。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